些闲聊。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心。

之间的距离好像无远又不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啊。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我们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，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，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，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。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，北京丰台、大兴、通州、回龙观、河北、固安、雄安、涿州、盛芳、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，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。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买水族装鱼缸，这道来水文苑锦鲤世界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，规模大，品种全，国庆期间特价优惠，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，电话13522839806，微信同号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十一长假过得好不好？三分靠天赐，七分靠美食。在胡吃海塞的高峰期，不如来一点实惠的超强攻略，怎么样？经典九六九，欢迎来到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，我是银奇。现在呢，正是蟹膏肥稻花香的季节。如果你吃惯了清蒸和爆炒，还可以试试别具风味的醉蟹。此时呢，也正是田螺空怀的时候，腹内无小螺，因此呢，肉质特别肥美。炒一盘香辣田螺作为下酒菜，再好不过了。想起这几天在家的你，一定是吃腻了大鱼大肉，不如咱们吃一点南瓜怎么样？秋季呢，是南瓜成熟的最佳季节，做成可爱的南瓜包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至于餐后水果呢，在这里推荐石榴和柚子。石榴色彩鲜艳，籽多饱满，象征多子多福的吉祥。柚呢，有祈求保佑的意思。在家吃多了甜食，再吃点酸甜的柚子，开胃又解腻。待在家里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组成了生活的百味温暖。但是跳脱在生活百味之外呢，有一道特殊的菜，那就是妈妈的味道。相信长期奔波在外的听友呢，一定是最怀念的是家乡的菜肴，还有父母烧的菜。每个人对于妈妈的味道的回忆都不同，有人觉得是一碗简单的鸡蛋羹，也有人觉得是包一顿素馅的饺子。今天呢，我们说的妈妈的味道是一道炸虾片。炸虾片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呢，做起来却需要技巧。油热几成，火开多大，都是学问。那接下来这个难题呢，就出给收音机前的你。你会做虾片吗？你做的虾片都有什么步骤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，发送主播二字，来跟我直接互动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银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忧，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。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。